新竹梅树下电台吸比道，感好比上车电道。现在是皮林报告简要新闻。他说的那娃娃去水管板疫苗，恐搞我国。中国只讲我哋中开始为民众接种，为林博送博，我哋中在始于批王敦福高校生的联合检查与疫苗接种中心，以及二十家公馆为林奉还证书。提供这款疫苗，卫生部长王一康在社交网站提问讲，另外十八岁的人都要来接种这款疫苗，你往上基本接种条水，去吃作为对家茶。本地的官办单日新办业连续施工超过2000起，报4638起。欧南有人办事。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基准白色疫情半年，又仅为输跌，与预设本土半年，每周半年总暴露下降到0.7。本地的累计半年达到184,484起，基准4,340人死亡。随着我国成功末期，向所有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通过于边境，旅客已经逐渐恢复。这在成功末的中医机动的新卡量增加10倍以上，达到已经升级近10%。在渐渐结束的东周末假期，通过我国旅游关卡处于经济因素达到就是五万3800人次。根据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苏罗尼拜五东周末前夕就圣索尼出境人数达到194400人次，抵境人数是46400人次，处于境人数总结比上述于东周末。也就是上江屋成屋可及亚鲁小南的东周末多留大约10倍。官方疫情爆发以来，大约7000名求职者通过劳动力发展局的流动就业联系站接受基本就业咨询，或者报名去第个应就业指导。过去两年，流动就业联系站已经在众多所有24个主屋区举办18-16段活动。马来西亚新增加4054次官办办理，所办的新办理段只有数次又仅为虚的，举意都来本土办理，累计办理达到445,835次。基端苏南澳的新办理最少达到514期，吉伦坡413期，贝尔丹尼冰凉街上60期。索马亚欧上一份办事塞鲁伊的希望办理增加到35567期。俄罗斯票宁阿莱拜尔中将领向乌克兰送捷，好动用指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著名动用奥北部队向乌克兰送战。克里姆林军方用应陪书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最少不可能跟荒谬的。敢有新闻报告我闹。